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九章黑魔标记第二十集。 突然旁边传来一阵沙沙声，三个人都吓了一跳。家养小精灵闪闪正奋力从灌木丛中钻出来，他的动作非常古怪，似乎特别费劲，就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人正在把他拉回去。 到处都是坏巫师， 他一边探着身子拼命要往前跑，一边慌慌张张地尖叫道， 人在高高的高高的上面，闪闪要逃走。 他喘息尖叫，与那股束缚他的力量搏斗着，钻进了小路另一边的树丛里。 他是怎么回事？ 卢恩好奇地望着闪闪的背影， 为什么不能好好跑步？我猜他没有征得主人同意就擅自躲避了， 哈利说。他想起了多比，每当多比想做什么马尔福一家不喜欢的事情时，身为家养小精灵的他就不得不把自己痛打一顿。 你们知道吗？家养小精灵受到的是很不公正的待遇， 赫敏气愤地说。 他们完全就是奴隶，克劳奇先生强迫闪闪爬到体育场的最上面，他吓坏了，然后克劳奇先生又给他施了魔法，弄得他在人们开始踩踏帐篷时也没有办法逃跑。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阻止这样的事呢？ 我说家养小精灵其实是快活的，是不是？ 罗恩说。 你听见刚才比赛时闪闪说的话了吗？家养小精灵是不应该有乐趣的，他就喜欢这样被人使唤来使唤去。 正是你们这样的人，罗恩， 赫敏激烈地说， 维护着这种腐朽的不合理的制度，就因为你们太懒惰。 又是一声惊天动地的爆响从树林边缘传来，在夜空中回荡。 我们还是走吧好不好？ 罗恩说。哈利看见他紧张地瞟了赫敏一眼，也许马尔福的话有一定的道理，也许赫敏的处境比他们更危险。他们又出发了，哈利仍然在口袋里掏来掏去，尽管明知道魔杖不在身上。他们顺着漆黑的小路走进越来越深的树林，一边继续寻找弗雷德、乔治和金妮。路上他们看到一群小妖精只顾对着一袋金币叽叽呱呱地说笑，仿佛对营地上的骚乱无动于衷。这些金币无疑是他们在比赛中赌博赢来的。他们又往前走了一段，走进了一片银色的柔光中。透过树丛望去，他们看见三个修长美丽的妹娃站在一片空地上，旁边围着一群年轻巫师，都在用很响的声音说话。 我一年挣100袋金币， 其中一个喊道。 我在处置危险动物委员会工作，专门屠杀火龙。 呸，你才不是呢， 他的朋友嚷道。 你是破釜酒吧洗盘子的，我呢，我是专门猎杀吸血鬼的，已经杀死了90多个。 第三个巫师插话了，他脸上的青春痘即使在妹娃发出的微弱荧光中也看得很清楚。 我马上就要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魔法部部长。 哈利嘲讽地笑了起来，他认出了那个长青春痘的巫师，此人名叫斯坦·桑帕克，实际上是那辆三层骑士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。他转身正想把这个告诉罗恩，却发现罗恩脸上的肌肉奇怪地耷拉着。接着罗恩冲着那些人大声叫道， 我有没有告诉你们，我发明了一种飞天扫帚，能一直飞到木星上。 哎呀，你怎么这样啊， 赫敏说。他和哈利使劲抓住罗恩的手臂，拉他转过身来，然后压着他走开了。当妹娃和他们那些崇拜者的声音完全听不见时，他们已经来到了树林的正中央，这里似乎只有他们几个，周围安静多了。哈利环顾四周， 我想我们不妨就在这里等着，怎么样？有人过来的话，一里外我们就听得见。 他的话音刚落，卢多巴格曼就从他们前面的一棵树后钻了出来。尽管两根魔杖发出的光线非常微弱，哈利还是看出巴格曼身上起了很大的变化，他看上去不再轻松愉快，脸色不再红润，脚底下也不再装着弹簧。 他显得脸色苍白，神情紧张。 谁在那边？ 他说，冲他们使劲眨着眼睛，想辨认出他们的脸。 你们独自在这里做什么？ 他们互相看着，都很吃惊。 是这样，那边发生了骚乱。 罗恩说，巴格曼盯着他。 什么？ 在营地上，有人抓住了一家麻瓜。 巴格曼大声骂了一句。 该死！ 他说，一副心烦意乱的样子，然后没有再说一个字，就扑的一声幻影移形了。 巴格曼先生对情况一无所知是吗？ 赫敏皱着眉头说。 可是他以前是个了不起的击球手呢。 罗恩说，他在前面打头，沿着小路走入一小块空地，然后一屁股坐在树下的一片干草上。 他在温布恩黄蜂队的时候，那个队赢得了三连冠呢。 他从口袋里掏出克鲁姆的小塑像，放在地上，注视着他走来走去。这个小模型像克鲁姆本人一样，走路也有点外八字，肩膀也有点向前拱着。他的八字脚踩在地面上，比起他骑在飞天扫帚上的样子来，大为逊色。哈利倾听着营地那边的声音，一切似乎平静多了，也许骚乱已经结束。 希望其他人都平安无事。 过了一会儿，赫敏说道。 他们不会有事的。 罗恩说。 想象一下吧，如果你爸爸抓住卢修斯马尔福就好了。 哈利说着，也在罗恩身边坐下，望着克鲁姆的小塑像在落叶上没精打采地走动。 他总是说要抓住马尔福的把柄。 没错，那样一来，讨厌的德拉科就再也露不出那种奸笑了。 罗恩说。 那些麻瓜太可怜了。 赫敏不安地说。 如果人们没法把他们弄下来怎么办呢？ 不会的。 罗恩向他保证说。 他们总有办法的。 真是疯了，居然做出这样的事。要知道今晚魔法部的所有官员都在这里啊。 赫敏说。 我的意思是，他们难道指望能轻易逃脱？你们说，他们是不是喝多了酒，还是…… 他猛地停住话头，扭头朝身后望去。哈利和罗恩也迅速转过脑袋，听声音，好像有人正高一脚低一脚地向他们这片空地走来。他们等待着，听着漆黑的树丛后跌跌撞撞的脚步声，可是脚步声突然停止了。 你好， 哈利喊道。没有声音。哈利站起来，回身望着树后，四下里黑乎乎的，稍远一点就看不见了，但他可以感觉到有人就站在他的视线之外。 谁在那儿？ 他问。然后没有一点征兆，一个声音突然划破了寂静。这声音和他们在树林里听见的其他声音都不一样，他发出的不是紧张的喊叫，而像是一句咒语。 尸骨再现！ 接着，从哈利的目光拼命想穿透的那一片黑暗中，冒出一个巨大的绿光闪闪的东西，他一下子跃上树梢，飞到了空中。 这是什么？ 罗恩紧张地说，也赶紧跳了起来，抬头盯着那刚刚出现的东西。哈利一开始以为又是小矮妖组成的图形，可是紧接着，他发现那是一个硕大无比的骷髅，由无数碧绿色的星星般的东西组成。一条大蟒蛇从骷髅的嘴巴里冒出来，像是一根舌头。就在他们注视的时候，骷髅越升越高，在一团绿莹莹的烟雾中发出耀眼的光，被漆黑的夜空衬托着，就像一个新的星座。突然，他们周围的树林里爆发出阵阵尖叫声。哈利不明白叫声的由来，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个骷髅的突然出现。它现在已经升得很高，像一个恐怖的霓虹灯招牌一样，照亮了整个树林。哈利在黑暗中寻找那个变出骷髅的人，可是一个人影也没看见。 谁在那儿？ 他又喊了一声。 哈利，快点走吧。 赫敏抓住他的衣领，把他往后拖。 怎么回事？ 哈利说，吃惊地看见赫敏脸色煞白，神情极为恐惧。 这是黑魔标记，哈利。 赫敏呻吟般地说，一边拼命地拉着他。 神秘人的符号， 伏地魔的， 哈利快走吧。 哈利转过身，罗恩赶忙从地上抄起他的克鲁姆小塑像，三个人开始穿过空地。可是慌慌张张地才走了几步，就听见一连串噗噗噗的声音，20个巫师从天而降，把他们团团围住。哈利转了个圈，立刻就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，这些巫师都掏出了自己的魔杖，每根魔杖都指着他、罗恩和赫敏。他没有思索，赶紧喊了一声， 快躲！ 他一把拉住另外两人，把他们拖倒在地。20个声音同时吼道，接着便是一连串耀眼的闪光。哈利感到他的头发在摇摆起伏，如同有一股强劲的风吹过空地。他微微把头抬起一点，看见一道道烧灼般的红光从巫师的魔杖里射出，在他们头顶上互相交错，撞在树干上，又被弹到了黑暗中。 住手！ 一个他熟悉的声音喊道。 住手，那是我儿子。 哈利的头发不再波动了，他又把头抬起一点，他前面的那个巫师已经放下了手里的魔杖。哈利翻过身，看见维斯莱先生大步朝他们走来，神情十分惊恐。 罗恩，哈利，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。 赫敏，你们都没事吧？ 闪开，亚瑟。 一个冷冰冰的、不带感情的声音说，是克劳奇先生。他和部里的其他巫师官员都围了过来。哈利站起来面对他们，克劳奇先生气得板紧了脸。 这是你们谁干的？ 他厉声问道，犀利的眼睛在他们三个人之间扫来扫去。 你们谁变出了黑魔标记？ 我们没有。 哈利指着上面的骷髅说道。 我们什么也没干， 罗恩说。他揉着自己的胳膊肘，气呼呼地望着父亲。 你们为什么要攻击我们？ 不要撒谎，先生。 克劳奇先生说，他仍然用魔杖指着罗恩，眼珠子瞪得都要爆出来了，他的样子有点疯狂。 你们是在犯罪现场被发现的， 巴蒂。 一个穿着长长的羊毛衬衣的女巫小声说。 他们还是孩子，巴蒂，他们绝不可能。 你们三个，这个标记是从哪儿来的？ 维斯莱先生焦急地问。 那边。 赫敏用发抖的声音说，指着他们刚才听见声音的地方。 树后面有人，那人大声说话，念了一句咒语。 哦，那个人就站在那里。什么？ 克劳奇先生说，又把暴突的眼睛转向赫敏，脸上写满了怀疑。 还念了一句咒语？什么？你似乎对怎么变出标记知道得很清楚啊，小姐。 可是除了克劳奇先生，那些部里的巫师官员似乎都认为哈利、罗恩和赫敏绝对不可能变出骷髅。他们听了赫敏的话，一个个又把魔杖举了起来，对准他所指的方向，眯着眼朝黑黢黢的树丛中窥视。 我们来晚了。 那位穿羊毛衬衣的女巫摇了摇头，说道： 他们早就幻影移形了。 我不这样认为。 一位留着棕色短胡子的巫师说话了，他正是阿莫斯·迪戈里，塞德里克的父亲。 我们的昏迷咒正好钻进了这片树丛，我们很有可能击中了他们。 阿莫斯，小心！ 阿莫斯， 几位巫师提醒道。只见迪戈里先生挺起胸膛，举起魔杖，大步穿过空地，消失在黑暗中。赫敏紧张地用手捂着嘴巴，望着他隐去的背影。